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8月8号星期四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哇好多八同埋四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睇返港岛区先啦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呢啱啱到广告牌㗎咋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现时未见龙尾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时间上早呢分钟都非常畅顺嗰隻㗎吓咁西区方面啦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啱啱到交易广场嘅啫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就理工大学地盘嗰边。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排返油麻地停车场二转一线稍微车多少少啦。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现时都系畅通嘅。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另外大学新隧道出返九龙呢排返去小沥源㗎。啊呢排啲政治气氛啊同埋见到啲警察啊沦为政治打压市民工具。唉真係心都噏埋啦係咪正当愁眉深咗一个人收工琴日行到旺角之际嘩突然间见到人举起手机向天空影相话啊我心话唔係嘛又有人珍惜生命咩事啊唔係跳楼嘛。唉原来见到天上面有人笑啊係乜嘢呢唔係不明飞行来历物啊唔係咪呢个不明来历飞行物体又唔係什么妖魔鬼怪啊唉原来下午5:00呢一场骤雨之后嘩上天出现一场双彩虹喎好靓喎。嘉权哥，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咧？早晨啦、啊！ 早晨，早晨，早晨！嗱，琴日嗰场咧就系惊天大骤雨，因为咧喺大概4:03咧，天文台已经发出雷暴警告啦。原来咧，香港南边一个雷雨区咧就逼近香港。哇！嗰场雨系好犀利，我哋当时咧我做紧麻辣 show， 咁咧就睇到咧整个海咧。是迷蒙一片、 哦、完全看不到啲船啊！ 但是咁上天对人是很公平的先来一轮雷雨的游轮之后呢、给啲好嘢你 就是彩虹叔叔出现 骤雨中的阳光呢、是会出现彩虹好犀利喎呢个彩虹是环跨香港九龙两岸的 是啊好靓真的好靓成条桥咁个都争住影相啊是我在旺角佐敦嗰头啦咁睇到大半啦咁啱啱有啲大厦遮住咁大 你咁早收工嘅阿通 我一早琴日出去咧，你讲得啱啦吓，唉，就系揾呢个急救箱啊，系啦系啦，唉，嗰啲唔好讲啦 你趁阿大班入嚟啊，专登讲你嘅公职嘅， 梗系唔系啦，大班都知噶啦，汇报俾阿大班哥听噶啦，系啦，嗰啲回收吓，冇问题嘅早晨大班哥 好啊嘛 哦是啊冇咁大嘅 size 啊嘛，唔紧要啦， 咁香港地真系香港地真系好出奇， 系点解咁出奇咧吓？ 香港咧就俾人叫做一个叫做购物天堂啊嘛， 系。 其实我觉得香港买嘢好唔方便。 叫你买咩咧？ 除非你买啲咧，即系你话，除非买嗱，香港最方便咪买衫，买首饰、买表、 买手袋嗰啲嘢， 买化妆品， 买化妆品呢啲系最方便嘅。但 系 当你要买一啲比较特别啲嘅嘢咧，系好难揾嘅。 系啊系啊， 反而喺外国咧，你容易买嘢。 你叫佢买咩啫？ 买个救伤箱噶嘛？ 系原本有一个嘅，但系 唔系去嗰啲保医疗保健用品， 去晒啦， 睇晒啦， 唔系冇得卖，系想买一个比较 巨型啲、 大型啲嘅， 靓啲 嘅都冇嘅，即系证明我个人系唔注重职安健嘅。 系 啊，你明唔明啊？你有冇去嗰啲职安健铺头啊？ 嗰啲 专卖工作， 专卖安全带啊，工作嗰啲咁啊，系啊，就系嗰啲啫嘛。琴日都系新田地街啊，上海街大，唔紧要啦，第日搵一个大型嘅急救箱同 我去美国买咧，第日 哇咁犀利， 嘥时间啊！香港买嘢好嘥时间， 系啦，收到啊！ 你譬如咪要买啲比较特别啲嘅嘢咧，又已经好难搵到噶啦，已经 系。 嗱，講開就講啦，你話講彩虹啱聽到你講， 係啊係啊，琴日出現咯。 咁有啲嗰啲咁嘅呃神騙鬼嗰啲咁嘅所謂術數嘅，即係上市啊，以前係叫睇相佬啦，而家巴閉啦，而家叫咩啊？ 即係玄學家， 玄學家 係， 又話呢啲不吉利，唔知幾吉利啊？ 係啊， 你見到彩虹，第一你令人咧 喜悦啊，內心喜悦， 內心喜悦， 嗯嗯。 啊！亦都睇到个环境咧，你一定要冇污染嘅情况之下咧， 才出現彩虹通常大雨之後就好像洗過空氣所以就會清晰很多這叫雨過天青彩虹就是好東西我又不理那些騙鬼看上腦說什麼玄學家這叫騙鬼風水浪人家這樣可以騙到很多個六億八 我聽到那些就現在新擺明裂那些只有一個客人那些直擺明是騙的神棍但你有些神棍很厲害你知不知道有個神棍跟他聊天上課36萬一個一年一千個全世界都有日本有大陸有台灣有 東南亞華僑有香港人有每人給36萬去 你知不知道10個就300,100個就3,600,不止100個所以有什麼辦法不包一間戲院來做蝕了都可以他聲稱幫一間大型汽水廠看什麼36萬一個汽水廠看你洗風水 你不想可口可樂找些看風水可口可樂的生意好因為你麥當勞找些看風水你跨國企業看不看風水都沒有生意的了我來說的不要相信這些話給你聽真的沒有老闆的沒有相信這些東西我看你今天面色很好兄弟多謝你你都非常紅潤我見你額頭發光今天你老闆一定讚你的是不是如果你懂得做你老闆一定很開心的 你就請他買杯咖啡給他喝我可以擔保算到你買完杯咖啡給他喝之後他下午一定請你吃飯我都算到出來我都算到那個老闆是喜歡喝中等的杯子太大他不喜歡太小他不喜歡還要加點什麼肉桂粉這個老闆很搞笑好了好了待會再談好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行公义号怜悯 夜晚小孩都要吃摩奇習慣谷物做早餐燕麥脆脆蘋果椰子棒棒有機油超棒朱古力椰子卡通餅手指麵包蝴蝶餅果蓉花石榴追著士多啤梨酒乾果森林奔節有機話禁意記住摩奇健康掛齋事電力認證湯盟有機有保證沒有添加糖沒有人就色素沒有防腐劑沒有摩奇大人小孩都要吃健康日日 想知道多些来自德国的Mogi食品快点打来3188-3740查询和订购啦 纯天然成分日本基美和又有优惠啦马油精华夏日防晒保湿套装一套三件马油精华保湿沐浴露马油精华保湿液防晒三合一UV隔离箱 特惠价598元 D100听众订购还额外送你价值100元的马油旅游三宝 想今个夏天玩得靓不怕晒到正 快点打电话2692-8128订购啦 免费送货的 你有你講我們一定聽一定比你講彭青華和李剛一走梁振英大樹凋零死火了接著杯茶也涼了接著他自己的班底陸續就嗨野真是已經令到中央覺得搖頭嘆息這個人是什麼人呢十級自由風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半到晚上8點D100十級自由風言論自由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不可能取締湯房戶踢出街這件事我覺得是不人道的 申報除了利益之外,亦應該申報欠債 因為如果你一申債,可能會受到很多壓力 劏房如果它是合乎規格的,很難取締 怎樣能夠將它正規化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经翰、梁家权，监制黄德全、周柏。 早晨，早晨，八点十四分。 早晨， 大家听紧嘅系《风波里的茶杯》大声台啊，正在通过互联网环球广播，咁啊，亦都可以通过固网电话1831100咧啊，方便嗰啲啊上唔到网嘅听众咧收听嘅，每日咧使用呢个固网服务嘅咧啊，有大约10000人左右。 但我们的电话线是2000条，是吗？ 我们几多条不说了，总之就足够每日为10000个听众服务了。这个呢就需要很多钱的，你说得对，我们租很多条电话线的。这个就是我们为。 因为有些人误解，为什么一个电话号码这么多人听，其实是因为我们租 很 多条线 的嘛。你想想你家的电话可不可以10000人 一起打给你，想想就可以了okay? 所以大家知道呢我们除了通过互联网进行免费广播，这个也是要钱的，通过电话进行这个免费广播又是要钱的，钱从何来呢？那句了，都是多谢自己有支持啦，希望稍后呢我们推出这个收费重温服务的时候，大家多多帮衬啦。 是不是年底啊？ 这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主要收入，其实主要收入是来自这个重温的所以我们为了既然收到人钱呢，就一定要做到最好的，所以如果我们未能够，我们如果自己内部不满意测试不是去到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程度之下呢，我们是不会推出的。今天星期六呢，我们仍然有开放日这个 D100 和卡拉 OK 为公众的开放日，开放日里面有很多节目的，其中一样新的从来没做过的呢，就是1点到4点现场直播一个叫做 Live Sing Along，由陈海琪主持。1点到4点呢，本来就是陈海琪的节目来的， 是奇闻顿格， 但是今天星期呢就停了去就做一个现场的Live Sing Along。琴先是搞定了， 琴未搞定， 琴搞定了，今天攞了，哪有可能没琴的琴是最容易的，钱可以解决问题不是问题来的，不再去 Tom 你买咯，咁简单嘅，俾钱冇得卖嘅咩？实有噶，而香港而家管制琴嘅咩？你班真系傻佬嚟嘅，你最惊冇钱嘅已经有听众报咗名噶啦，到时咧，陈海琪主持呢、这个Live 嘅Sing Along， 系喺1点至4点就只系20位。 大概可以容纳20位到啦，大家可以选唱你自己嘅饮歌，我哋有几位歌星D100嘅红星，其实真系歌，真系红星嚟嘅，有天碟嘅歌喉 陈洁丽， 陈洁丽，有我哋全台最靓声嘅颜联武，其实颜联武系错过咗机会嘅，我嗰阵时听佢，我听佢做节目，佢当年有唱片公司搵佢录唱片。我不知道摆款是什么，以我失了机会。 但 是 他 有录像片的，也有开 演唱会的。他在我们 D100 的聚餐聚会，他唱歌呢，哇，好好听。 他就来开演唱会了，又他很久没开了。另外还有谁啊？ 如果杜汶慧德，就杜汶慧都会来。 如果不是，还有郑敬基。 郑敬基， 最重要是 酒杯，酒杯。 郑敬基呢就开始加入 D100 了。仲有睇下到时仲有咩同事譬如好似阿 Ada 杜汶慧如果翻嚟咧，咁啊最好啦。如果过咗4点钟之后仍然排紧队要唱卡拉 OK 嘅咧，就我哋而家陆续录落去，就会喺晚间或者其他嘅音乐节目播出。 但嗰啲有冇碟收嘅咧？ 都有，全部有，一视同仁。呢个活动咧，其系我哋第一个为呢个抗。这个对抗黑客 基建筹募经费的第一个活动，又陆续有来的。 第一个， 不是又陆续有来的，包括抽奖啊，那些你成日讲的啦。 诶，我没有讲过奖品出来。 我知道那些又未讲啊，我们在找紧啊嘛，要找些 吸引到人。哇哇声的那些奖 品。今天呢，美国呢就会那六合彩开奖四亿几美金，但中奖机会是一亿不知多少分之一，四亿几美金。 以史上最强是吧？ 不是，第四啫。 第四啊？ 啊，第四啫。嗱咁啊，高官申报家人及私交有好利益。嗱，咁啊呢个特首咧就呢、這个所谓行政长官呢个人咧，啊，琴日咧就出嚟就鬼鬼祟祟咁啊，就上载咗呢啲指引。如果要找这些指引是很难的，我就是叫彭州去找，他说是收埋一二角的。 不是，他上载了不告诉人知道这下才犀利 啊。根据我们不要理这个定这个所谓申报机制是不是完善啊。但是就算看了现有大家认为不完善的申报机制里面呢，行政长官在处理政治委任官员涉及潜在利益冲突和接受利益和款待个案的指引定义，私人利益包括官员本人、其家人、亲属或私交好友、所属会所和协会的经济、和其他利益、亦都包括这个官员有私人或社交联系的任何群体，以及该官员曾受恩惠或者欠下人情的任何人的经济或其他利益。特首可以怎么做呢？就不让有利益冲突的官员参与有关工作，要求官员放弃部分或全部投资，或者交给其他人全权托管。如果涉及刑事呢，就需要转交给执法机构处理。官员可以申请以私人身份接受的利益有什么呢？私交好友及其他人的借贷上限分别是3000元或者1500元，30日内呢就要还清。私交友好或其他人的礼物呢，在特别场合价值上限呢就是3000元和1500元，其他场合呢就是500元和250元。 大班怎样定义这个私交好友呢？ 我们稍后讲，那么官员可以以这个公职身份接受的公务礼物呢，每份价值上限400元，刻有姓名或者以嘉宾身份获得的礼物呢，每份上限的价值是1000元，同配偶一同出席表演或者活动的礼物呢，每份价值上限就2000元。这个又不是很明白的。哦，即是个老婆都可以拿1000元，即是带个老婆出席就。不过政治助理呢就不可以带老婆出席的。就算要带呢都仍然受1000元嗰个规范。 是。 即是政治助理的老婆呢就没有副局长、局长、司长个老婆的身份咁矜贵。 梗係啦，你嗰个地位差好远。 同埋政治助理都有机会带老婆出席一些所谓表演或者活动的，都会有的，有时可能 有。汤显明是带女友， 这个就不适用在这 里。 女友是没有身份 的在 这里。关于说很多人呢集中即今天的报纸传媒说私交好友怎么界定啊， 是咯 其实问这个问题都挺恶居的。其实就很简单的，整样一个申报机制嘛，即是你要申报，预先申报有个名单的，据我所知以前都有的，你就要有个名单呢，局长没有的，以前可能现在包括所有局长、特首 不包， 这个不包啦，但是现在讲局长即是他一个高级官员啦，什么叫高级官员呢？就是三位司长、 局长、 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其实很简单的，政治任命官员就可以了。所以梁振英是零舍过瘾的，他整个高官出来 但如果他说高官常备都是高官， 那不是的，公务员有公务员规矩的，那个就不用担心。现在讲的这些是 政治任命的，那 什么叫好友呢？好友就很简单的，你自己申报咯， 即是你又要交个好朋友名单出来的。 我这个需要公开的这个名单。 如果而家根據而家我哋有限嘅資料，因為呢個好鬼鼠啊！你知呢個所謂特首啦，呢個梁振英做乜嘢都鬼鬼鼠鼠噶嘛，就唔知呢樣嘢會唔會公開啦。咁但係就應該公開嘅。 咁啊，陳茂波可唔可以話梁振英係我好友咧？ 我哋知道咧，呢個陳茂波有個好朋友喺呢間公司入邊， 邊個 叫潘啟迪。那个叫潘启迪，起码有一个朋友潘启迪。 但是潘启迪有个不友好在这间公司，那 个叫做王什么 德全， 王德全。我们 D100 最好的，我们是很包容 百川 回海。我都要赞一赞，不要因为我现在可以申报潘启迪我好朋友，但我都要申报一下，我都好那天听完他在龙凤大茶楼那里撑陈茂波呢，我觉得他勇气可嘉，不是这些人是值得做朋友。即是做朋友呢，你如果不要趋炎附势，即是你不要说个朋友掂的时候很风光的时候我好朋友，他衰了的时候就不承认。潘启迪有这种勇于承担，但王德全就不对的。王德全将他出面的政治活动带入你这间公司。 他道了歉了。 我话了他，闹了他了，我已经分悔了他了。即是你有什么政治活动你的事，你不可以因为你跟某一个人或者、有政见不同，你就说我不主持他的，我不监制他主持的节目，这个是错的。如果不是很大祸，你以为你王德全很喜欢我吗？你王德全很喜欢梁家权吗？你王德全很喜欢郑家富吗？那你就监制他的节目，那不对的。这些就叫做以权谋私，以后要申报。 不是的，大班都是的，他会说是啊，我跟煲太好老友，但他都会即是闹闹他，不过小马大帮忙。 没有 大帮忙，朋友就是朋友，朋友没得选，即当然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但你的选择呢就不应该是看个朋友今日究竟是不是风光嘛。风光不再就不认识人做朋友呢，那些是衰人來的。有很多在三樓。啊，即這些人呢，你明白嗎？即人呢最重要就是說朋友就是朋友，但是最重要是公道咯。那說回來，其實就很簡單的，你說這什麼叫友好呢？私交友好你申報就可以 了。但是都有上限而已。 你有個表填是，你現在都很公道有上限嘛。只不過有什麼分別呢？很簡單的，看回這件事呢，好多人唔系个个都明噶啦，即系你根据佢而家呢个鬼鬼祟祟嘅指引咧，你接受任何利益都有一个规范喺度嘅，有价钱喺度嘅，你明唔明啊？最清楚有个价钱牌喺度啊嘛，咁大家有得跟啊嘛，呢样嘢就嗱，咁啊问题就话咁个分别系咩咧？私交好友或其他人嘅借贷咧，上限就3000同1500啊嘛，即系如果老友咧就可以借3000啊嘛。不是老友就只可以借1500嘛，啊，如果在特别场合呢，啊，如果私交友好呢就可以送3000的礼嘛，其他人只可以收1500嘛，其他场合呢，啊，就私交友好呢就500，不是老友呢250嘛，啊，很简单，其实这个就很清楚，不过现在传媒啊所谓那些，啊，三流评论员呢就说喂很难界定喎，你申报咯。 不，我想问啦， 但比如我是陈茂波，冇乜朋友，可能佢真系，而家我唔知佢够胆写咩人落去，朋友咧一定有梁振英啦，啊，不人哋认唔认佢嘅，到时，可能有个叫潘启迪啦，啱唔啱啊？咁啊，问题就话呢两条有送嘢俾佢就可以根据友好个上限啊嘛，咁但系你呢个系要预先申报噶嘛，你唔可以到时攞咗就话好朋友啊。走去酒会，有人俾咗3000嘅万宝龙嘅墨水笔你，啊呢个我老友啊，咁唔得噶，即系预先申报。其实呢啲系 common sense 嚟嘅，呢啲不过大家对梁振英冇信心，所以讲乜都唔啱噶啦。 喂，如果张振远系问责官员咧，佢问人借几千万咧， 这个唔包括诶行政会议成员呢个指引。啊，佢嗰啲咧就系3000，通常上面有单位噶嘛，系以100万做单位嘅。3000个100万亿几钱啊？ 3000个，哇， 计唔出啊！ 计唔出， 10个100万就1000万啊嘛， 100個100萬就是1億的嘛，那你都不知道100萬 100 million 嘛，你用英文想就行了，所以中國人呢數字就不清楚，翻鬼佬因為蠢呢，在數字上面他們很清楚的，好像新加坡佬那叫10千的，10千就是1萬，一億就很簡單的，教都教的人就想起100 million 即是100個100萬就是1億咯，1000個100萬就是10億咯，即是張振遠呢那好朋友呢就一定要30億才算你明白嗎， 還要肯借給他， 要不然救不到他你明白嗎，就這麼簡單的啊，你明白了 吧，明 白明白了吧，啊，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埋期筹款呢，就好多谢 D100 呢，其实我代表啊，我以主席的身份， 是你创办 人，今天我以创办人及主席的身份呢，就多谢 D100、 我见到啲相呢，我哋 D100 嘅义工， 我而家闹呢个长者安居服务协会 啊，我而家呢就多谢 D100 呢，鼎力呢喺呢个卖期筹款里面鼎力支持，至于筹到多少钱呢，现在暂时就未知道，因为仍然在点算中，昨天出有总共有2000个义工，在港九新界各地呢就帮 D100 呢，不是帮这个 长者 安居服务协会筹募经费，我以主席及创办人身份呢就无言感激。今日呢我就收到呢长者安居服务协会 send 俾我个报告。个报告呢就好简单嘅，几趋炎附势嘅。即係呢样嘢我就好唔满意啦，所以一阵就搵个 CEO 嚟 丙啊 即质下去㗎啦。点解呢，佢就话有啲叫升级义工。升级义工呢就有什么人呢，我告诉你，我读给你听，他 send 给我主席的，其实这个新闻稿来的，就是长者安居协会8月7日全国卖期日，升级义工助长者天天平安，长者安居协会2013年8月7日举行全港卖期日，当日总共有超过2000位义工分布港九新界各区卖期，筹集善款帮助长者及有需要人士免费使用随身宝，平安中随身宝都是长者安居服务协会注册的商标的，及其他24小时全面支援关怀服务，著名艺人罗兰姐、陈志云先生、歌手邓丽欣和徐志勇亦化身这个义工升级义工支持协会，卖旗之余同时为一众义工打打气，虽然天气炎热但仍无损卖旗义工的热心，义工把握每个机会呼吁市民捐款支持，原因只是第一个，就是将筹到的善款给更多有经济困难的长者免费使用平安钟和随身宝等24小时紧急支援及全面关怀服务，将平安延伸到社区每个角落。升级义工罗兰姐抽空支持买期活动，表示认同平安中对长者的重要性，希望借此帮到更多有需要的长者，不少家长携同子女出席，表示希望子女学会贡献社会，帮助有需要的长者，同时培养其积极主动的性格，协会在此感谢一众卖旗义工及捐款市民对协会的支持，让会将天天平安的小旗子化身为长者身边的全年平安保障，卖旗日善款数字经核数后将会在10月下旬在协会网页内公布。对于这个新闻稿呢，我是有些不满意的，作为一个主席呢，我是很喜欢公开处理这些业务的东西的，包括 D100 和我们这个就算长者安居服务协会我都要处理的。第一，为什么要留在10月中才公布呢，这个呢我就不太明白， 过几月要搞， 这个就不可以的，我一会就会打电话给我们的 CEO， 不是两个月要搞， 我们的 CEO 又是叫梁淑仪的，我就告诉你今天之内一定要公布。第二样嘢咧，太过着重咧，多谢嗰啲升级凸显佢哋嘅贡献。 我見到我們 D100 的自己有都很盡力、 啊、還有不只是 D100 有很多團體都有出來、嗯、譬如每間學校的、嗯、學生的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加將這件事集中多謝尤其是一些長者一些小朋友昨天在炎熱興天氣之下買旗這個才是主角、 嗯、 是不是你那些所謂升級的那些出來走個圈陳志雲那些出來走個圈陳志雲 做義工不会令到我有个买旗的冲动的对不住是每一位小朋友每一个义工在街上面、啊、汗流浃背帮我们买旗那些每一位都是我们升级义工、啊、对于这些呢、啊、这些呢就是一些迂腐的这些就是行货行货来的、啊、各个机构都是这样找些名人出来禁毒找些歌星出来、啊、投票找些歌星出来、嗯谁知没多久发现宣传禁毒那个就自己吸毒投、啊、叫人去投票那些歌星就没去投票、啊嗯、所以我的文化呢我都要道歉作为主席呢本人失职作为一个所谓、啊、专家、啊、对发放这些这消息呢、啊、我是未经我同意的、啊、我不批准的如果给我看呢我就一定改了他的在这里呢本人仅代表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多谢昨天那2000多位、 嗯、 超升级的义工帮助我们的协会买旗。我都在这里除了训诲即是教诲我们的会的同事之外我也想跟所有义务机构说不要将那些焦点摆在那些所谓明星身上。没意思的最重要就是真是出钱出力的人。啱唔啱啊？ 啱， 阿聪哥啱唔啱啊？ 绝对啱，啱听啊！ 报交通， 好。 D 一百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D 一百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好怜悯 ，Show mercy to all。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大声台 D 100还声于民。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8:36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首先有个坏车报告提返大家。青山上路向返九龙方向近呢个华园村啊快线呢有部坏车柜埋喺边㗎。龙尾喺边呢喺后面嘅嘉翠园啊吓。塞緊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港岛区告示打到过海车龙长返啲㗎啦排返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更加长去到海景大厦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去到管道口随时要间封㗎啦。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排下排下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女童军众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思瑞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㗎。好啦现时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5-35，属于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40-65，属于中等至偏高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噶，咁啊天气就炎热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啊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噶。咁啊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咁啊展望未来2-3日咧就天晴酷热噶。啊，头先啊大班啊加权兄佢哋提到吓。啊这个 Live Sing Along 星期六就是了是吧哎这样我们收到 PM 啊有人就问我喂啊通常喂那些最美状目那些限量版 T 恤卖啊这样据我所知呢还有少量啊开幕的特别版的即是那件灰色 T 恤呢这样印住2013年。 大码没晒了。 哦是不是啊不知道会不会加返啲货啦就是写住2013年8月4号这个日子好特别的啊还有除了这样呢还有那些这个有我们的运动背心啦是吧还有一些白色的 T 恤出嘅，另外仲有咖啡杯啊、颈绳啊，即系我哋而家挂住嘅工作证嗰啲啦，同埋一啲环保袋，咁啊当然啦，唔少得我哋嘅网络收音机啦，系咪啊？啊，大班啊，你嗰件褛咁靓嘅，喺边度买噶？唔同我哋嗰啲嘅， 唔系叫褛， 哦，唔系唔系褛，外套。 呢个飞机恤， 哦，飞机恤嚟嘅，哦，咁呢一个张有 D 一百嘅， 特制嘅， 特制嘅。 仲有是圓咕碌章，不是普通我們的章，這 是特製的、 哦、收到 私火、啊、 私火的沒得賣的， 大家喜歡第二天不 是、哦啊、鏡頭可能、啊、 不是、啊、就拿出去賣咯， 是好啊，好漂亮啊，真的 啊， 啊，唉，紅紅的色的這件真的值回票價，可能一滴出來 搶都要、啊、它還要是紅色配到是我們那件背心仔龜背仔是一樣色 的，一樣的、啊啊、橙橙 我今天在廁所一撞撞到它、哦、咦有個長袖版的嗎 哦、飞机上版、啊、Cool Man 版、啊这个啊、好了，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店长心啊，我想买部收音机可以收听 D100， 有咩好介绍啊？ 嗱，呢个 HDigit Sense 就最啱你啦，功能 WiFi 上网 ，DAB Plus FM 数码收音机，高清音响质素，设有双响闹功能，可以利用 WiFi 收听外国电台，轻触式显示屏幕， 哇，好靓啊！贵唔贵啊？ 为咗庆祝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周年纪念 ，HDigit Sense 原价2850，而家以优惠价1580蚊发售，大家快啲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或者喺8月7号到8月15号。五号去沙田一田百货一田数码电脑节买啦，数量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噶。 开心快活人，轻轻松松讲气功。 嘉宾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 好消息，好消息， 咩好消息啊？ 大班同魔记啊，赞我系一个杰出员工。 好消息，好消息，呢个系个流嘅消息嚟噶，唔使惊，人体里面都有啲流嘢啦，嗬。 我都好信呢个消息一定系流嘅，不过咧，梁宝恒师傅，我会知道咧，就系话有人讲过，人体里面咧系有三种流态，你可唔可以逐一同我哋介绍下？ 好啊，我哋要首先咩认识咩叫流态先？做生意咧就有一种流态叫做现金流 ，cash flow 啊 ，cash flow。咁原来身体里边咧，英文叫 flow， 有不同嘅 flow 嘅、嗯。第一种 flow 咧就叫做咩咧？叫做物质流。 物质流， 第二种咧就叫做能量流，第三种叫做信息流。咁、嗯、我哋就每一次咧，我哋讲少少啦。今日 我哋先讲物流先啦， 质流、物流啦，冇错啦。原来身体里边咧就好多物质咧流来流去嘅，咁最容易理解就是血液嘅运行啦，血液喺度流动啦。如果血液流得慢嘅话咧，即系换句话咧，我哋脏腑嘅供应营养咧就会缺乏啦。咁、 嗯、 所以咧，血液嘅运行咧同物质流咧系有关系。咁另外一種流態就係、是、另外一種物質流，大家可以理解就係、是、身體裏面有食物進入啦、 嗯， 啊，就亦都食物要出翻嚟嘅。咁、 嗯、 呢個咧亦都物質嘅運作咧喺身體，如果運作得唔好嘅話咧，身體就會唔好啦。咁所以如果物質流出咗問題咧，就好容易代表到嘅病徵咧就係、是。便秘啦，便秘啲嘢就物质出唔到嚟啊嘛，咁出唔到嚟咧，啲毒素咧就排唔到出嚟啦。咁原本睇便秘咁简单，原来唔流汗都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啊，汗都系一种物质嚟噶嘛。如果所以我哋做完运动，如果唔识流汗嘅朋友咧，啲物质就毒素咧留喺身体里边。咁所以原来做运动咧会增加我哋身体嘅物质流，从而咧系带到咧系一啲毒素或者污糟嘢咧系流出嚟身体外边嘅。 好，咁你留意更多关于呢啲有关气功啊，同埋物质流啊等等嘅嘢咧，可以打电话吓，就系呢个25668038 25668038。今日唔该晒梁宝恒师傅。 开 心快活人，轻轻松松讲气功， 由元气治疗学会特约赞助播出。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做好呢个临时房屋先，因为一定有一扎人会走出嚟。咁我唔想由一个差嘅劏房搬去更差嘅劏房。 随便咁样去撤销呢啲措施，或者俾社会上、俾市场上感觉到政府系软化啦，我哋唔再系重视嗰个楼市稳定性嘅时候咧，可以想象个楼价系会再一轮咧系会有大嘅波动。 指引归指引，最终嚟讲咧都系好依赖。这个受政治委任的官员自己本身呢，他有这个足够的警觉性，主动这样呢是去提出这个申报或者是汇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梁家权。 早晨，8:43。 早晨， 大家听紧嘅大声台风波里茶杯。今日我嘅拍档咧就有梁家权，咁啊林毓华咧同阿郑家富咧就会今晚主持呢个 十级 自由风，系因为呢、這个啊吴志森仍然系度假之中，要月尾先至 咁耐 到系啦。咁啊，仲有啊老总放紧假噶，阿李锦鸿又放紧假啦。嗱，咁我哋亦都啊，所以就啲节目主持人有所调动嘅。听日朝头早嘅节目主持人咧就系林毓华、郑家富。听晚十级自由风嘅节目主持人咧就是、刘世良、邝荣轩啊。礼拜六嘅节目主持人咧，啊，礼拜六开始咧，阿梁家权又休假啦。你又休假几耐啊？ 我好短啫，至到25号啫。 啊，咁啊，梁家权休假期间咧，我讲紧咩？礼拜六 风级风波里的茶杯，礼 拜 六版 嘅就系阿郑 家富、 郑家富、林毓华主持，系咁好清楚啦。啊，咁我琴日都讲咗咧，我哋会有啲节目调动嘅，喺下星期一开始咧，我哋亦都有啲节目调动嘅，大家咧稍安勿躁。好多听众咧俾好多意见我嘅，就认为边个节目应该边个做啊，边个节目应该点啊，呢、這个应该做乜，嗰个应该做乜啊。我所有意见都听到，所有意见我都会融合起嚟，啊，就用我嘅专业嘅判断，包括个人嘅喜好，呢、這个一定有嘅。如果我话俾你听，我喺编排节目嗰阵时冇个人感情因素喺度咧，就呃你嘅。所以个人感情因素咧，就唔系边个买咖啡俾我饮。哪个买芒果给我吃、啊、就没有这个感情因素。感情因素意思呢就是个人觉得哪个节目或者哪个组合是会受到欢迎的，是可以做到最好的，这个就是所谓个人的因素、啊、另外加上专业的判断、其实所谓专业判断是骗你的，一定是个人的感受来的，就用自己的经验， 那你有经验， 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决定咯、但是意见我会听，如果个节目不受欢迎就改咯、啊、改到最好为止啦。而家我每一个节目都改的嘛、啊、就算风波、啊、我都要改的，这个稍迟会改的，听下龙志森回来呢，我又会有一些不同的节目主持人的组合在风波和十级自由风那里。至于下个礼拜一呢，现在可以讲的呢就朝后早8:00-10:30呢 就是风波里的茶杯， 风波里茶杯10:30-1:00呢就开心快活人，1:00-3:00呢就一个最近呢我们这个台呢一个 好受欢迎 好受欢迎的节目、啊、甚至乎呢阿清华要比我们风波要更加多 like、更加受欢迎，我恭喜他 已经逼近了， 我鼓励他，我希望各个节目都超越风波、这个呢就叫 怪兽直播室， 怪兽直播室，咁呢个仍然系1:00-3:00，嗱3:00-4:00咧有个新嘅节目出嚟啦，咁啊之前嗰节目咧就有邓景辉主持嘅 焦点新闻， 就功成身退啦，就让路出嚟，3:00-4:00咧新嘅节目叫做信义城， 你其实琴日都解释咗信义城系点样噶啦， 嗱信义城咧其实有一个传媒大亨，呢、這个叫做。燕仔河、何柱国先生呢，我唔记得几年前他就住一件事呢就讲话他细个有间铺头有金漆招牌写信义城。以前的铺头是这样三个字的。是这样的，那些什么庄啊什么 什 么号啊 银号啊 什么记啊，其实三个字的多数是。就不同现在那些公司呢乜乜有限公司咁复杂嘅，咁啊就话信义城咧，嗱就信咧就信用个信，义咧就仁义啊义气个义，公义个义，诚咧就诚实个诚，咁即系话呢间铺头咧就标榜咧信义同埋诚， 总之系可靠啦。 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信义城咧就信一点，义一点，诚一点，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出边我哋嚟参观过。我哋D100嘅听众都睇到噶啦，我哋嗰啲设计咧，比如恒公义啊、 好 年文 啊、讲真话、 都有一个圈一个圈嘅。其实以前啲线装书咧， 就冇标点符号嘅。你睇完书咧，自己圈嘅。 嗰啲叫做断句、微批， 同埋自己有啲特别嘅嘢要注意，咁又话又画条线落去嘅。啊，咁所以顺而成咧就顺多而多成多，咁啊呢个就新嘅版本。嗱，咁意思系咩咧？嗱，以前啲铺头就话佢系以顺而同埋成嚟做生意啊嘛，即系同寿无欺啊嘛。咁当日呢位啊好识讲嘢、好多口嘅传媒大亨吓，阿、何柱国咧，佢就话咧呢条友我唔记得讲边单嘢啦，顺佢二成都死啊，啊所以叫顺二成，即系摆出嚟咧啊就人满口仁义道德。即是好像这个陈茂波那样，又唱新雅校歌，又引经据典讲圣经，好需不需赖埋我们这讲真话好怜悯与神同行都这样讲的。 他没讲真话， 他没讲真话，他一定不讲真话，他行公义好怜悯嘛。这个就信二成了，信他二成都死。有句俗语就是 信一成双目失明。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呢？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消费权益的节目。如果间铺睇好嘢嘅咧，就真系信二成啦；唔好嘢嗰啲呃人骗鬼嗰啲，就信佢二成都死啦。咁呢个节目嘅主持人咧，就系音乐啊，你冇音乐。 噔噔噔噔， 个节目主持人咧就系邓景辉同埋邝荣宣。逢礼拜一至礼拜五啊， 三点至四点， 三点到四点。咁四点到五点咧，嗱，本来你嘅节目叫咩？ 为食麻辣酥， 嗱呢个又系其中我创办嘅一个非常成功嘅节目。咁当然又要多谢啊，而家坐喺我身边嘅啊梁家权啦。 诶，俾个空间我哋。 咁呢个节目咧就会改为三点到唔系四点到五点， 系 本来到五点半嘅，而家嚟缩翻一个钟头好啲啦，即系听翻啲精华版好啲。 好， 即系唔好咁多水分。 而且我哋就会继续改善嘅。 咁呢个节目呢就会四点到五点仍然系啊梁家权刘南光主持。但你放假期间边个睇你 阿飞。 阿飞哥同阿 刘南光。 刘南光主持。咁五点到八点呢就将呢个 十级 自由 风 呢就加返 扩大版本啦。 去返三个钟头。咁八因为要听电话封烟。咁所以加返去。咁八点到十点咧，就我最近又系我创出嚟嘅一个新嘅节目，就 怒汉系列， 个反应非常好嘅又系，反应咧又系节节上升，咁仍然系礼拜一到礼拜二，大家知啦，怒汉捞松，礼拜三、礼拜四咧就怒汉 QK， 礼拜五仍然系怒汉推歌。咁然之后咧就十点钟到十一点咧，就阿师傅嗰个啦，人间感言。咁啊，十一点到一点就当然唔使讲啦，冇啦。嗱咁啊，周末啲节目就暂时未有调动，节目主持人就有啲调动啦。你同你第一集你同阿莎姐做嗰个 女王头 老衬底咧，第二集本来揾咗位 P 小姐嚟嘅， 系 咁但 P 小姐就觉得唔适合。所以由今个星期开始呢个节目巴闭啦，钢铁阵容啊，莎姐、梁家权，再加埋李丽蕊， 系 长珠，你放假边个做 啊？ 好似阿蔡，好似阿蔡咩话？ 蔡浩良， 蔡浩良做 啊！佢见我做得咁得意，佢又想试下。 嗱，咁啊，唔好意思啊，咁啊，用咗一啲时间咧，就讲咗我哋嗰啲节目调动，咁所以大家可以咧。在星期一开始留心收听我们一个新的节目叫《信义城》。 你刚才说女王头不是星期六啊。 星期日。 是星期日才 对。提醒啊，这个《信义城》就是三点到四点。 是。 一至五。 是。 请下个礼拜大家。 其实都是好的，其实是服务这个听众的嘛。 给多些意见。 听众也可以将在自己遭遇到的一些信义城的例子，好的和坏的信义城例子摆上来我们那里。 其实所有这些节目呢现在都是测试中的。比如节目时间的长短，节目主持的组合呢，在我们开多一个台的时候都可以有改善的。 是。 比如信义城这个节目呢将来会是一个封烟节目来的。 亦都處理投訴的，將來可能要做到兩個鐘、三個鐘都未定。 嗯， 你個節目又可以加長的，啊，所以大家就 好， 拭目以待啦。 D 一百的同仁咧係彈性很大的， 冇啊，我哋而家仲係試緊噶嘛，一定要試到最好為止啊嘛。我哋 D 一百一定要做足100分噶， 我真的看到在开放日呢，即是听众那个同埋，自己有那个热情呢，即是令到主持人呢或者自己一班的同事呢都自己都投入得好犀利。 好啦，咁讲返啲正经嘢啦。廉署就要求传媒交出新闻材料。其实呢个唔系第一次嘅。如果大家记得九年前廉署就是 ICAC 就住上市公司先科国际的前主席王创刚涉嫌行贿案，曾经搜查了7间报馆， 但当时是粗暴一点和快速一点， 有报馆就挑战的做法，亦都在法庭拿到撤销手令的申请。跟住 ICAC 提出上诉，法庭就说搜查合法的，不过因为没有权听审，那里过瘾，法庭说即他处理不到，所以驳回上诉。所以今次呢，廉署是根据释义和通缉条例第84条新闻材料申请交出令，要求传媒交出资料作为刑事调查用途，并且向法庭申请命令，根据条例，任何人没有合理理由不遵从所颁出的命令，可被判罚款和监禁一年。今次廉署的做法呢，就从九年前粗暴搜查报馆的事件比较，其实廉署是用了一个较温和和合理的。 其实他今次就先礼后兵，先问法庭拿了一个交出令。 有被搜查报馆当年就挑战廉署的做法，法官下证文裁定手令不合法，撤销手令。之后廉署提出上诉，上诉庭最后因为没有司法权限处理上诉，就驳回上诉。不过法庭当时认为上诉庭那三个大老爷就认为申请手令是完全合法的。大家听了，申请手令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做法出来的效果不是好。 再讲89年了，警方去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要求检取国庆酒会警民冲突事件录影带的时候，无线是拒绝的，当年叫警方自己去找，结果无线将录影带的一个部分交给警方作为副本，警方最后将影带原封不动送回去 TVB 的。这就叫前因后果了。至于今次 ICAC 去法庭申请，不是搜查，很简单的，拿资料，要求商台交出这个晴朗的一天出发，当日他们是访问这个叫做刘梦红的人的声带， 他还是包括未出街版本， 未出街和任何资料。其实这件事就是在商台访问刘梦红，就在这个阳光时务出了个专访封面故事，令到那本杂志一鸣惊人，之后李慧玲就访问这个刘梦红的。今次呢 ICC 申请的首领呢，今天看到很多传媒机构评论员那些什么人，什么行政人员协会记者协会，全部出来呢就认为这个做法呢就不啱嘅，就认为廉政专员公署咁做咧，就有违呢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嘅原则。但你问我有个唔同嘅睇法嘅，我哋系一致恶恶嘅。我认为今次ICC 嘅做法咧系合理嘅。 你要解释一下， 合法定合理？第一合法。他现在向法庭申请嘛， 你根据上次， 如果法庭法官可以不批的嘛，他现在根据那名有条例的嘛，这条条例是立了的嘛，这次是根据一条释义及通缉条例嘛，第84条嘛， ICC 是有权申请传媒机构交出新闻材料的，他法例上是没有违法的，因为根据2004年那件事，其实法官都说他是合法的，守理，你有法所依，我们香港就是要有制度，我们要尊重什么叫核心价值，我们维护核心价值，例如李柱铭说，我不喜欢你的口臭，但我顶死，我顶着你的口臭。 如果這條法例我們認為這條法例是不對的，就改例。如果有條法例，現在廉署還沒去拿，他現在交給法庭，由法庭申請，根據這條例，你要給夠充足的理由，是什麼理由呢？是不是公眾利益呢？是不是牽涉到刑事調查呢？為什麼你需要這些東西呢？大家不用擔心，法官會問的。去到美國，法官可以判不給的。 等於夏正民當年退犯了手冊令，不一定批，為什麼大家會認為申請就已經是最大惡極呢？這件事我就不接受了。第二點我最開心了，這是感情因素，我現在去查梁振英，查專卑大哥去拿料啊，拉那兩個人，大哥你還不去支持，那就支持什麼？喂，我們最怕一件事，所以有時這件事我們要講公道的，之前我們是個擔心， 包括你的傳媒朋友，即是我叫我的朋友不是朋友，我沒有朋友的，傳媒，喂，就整個我們的心裡面怕，喂，這件事呢，一會兒新聞回來再。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9:03，欢迎收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港岛告示打道过海仍然枕住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差唔多到城市花园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啊，车多管道口实施紧间封噶啦。咁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好远嘅车龙，中山纪念公园。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咧，排返去骏发花园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思瑞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咧，排返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啊，琴日见到呢个廉署人员都上台，就话交呢个法庭传票啊嘛。啊，见到嗰啲记者等紧佢，喂，其实一早通知噶啦，都非常高调啦吓。 两位ICAC阿Sir就冇打胎，怕丑丑咪绝一声就上咗楼上啊！咁啊，跟住啊离开噶啦吓，其实攞声袋就网上都有噶啦，系嘛，使乜咁麻烦咧吓？啊，想攞件料咩？啊，咪后边嗰啲件料点俾你啊？你知啦，又有粗口啊，又是非咁啊嘛。通常好多嘢噶嘛，系咪啊？家权哥，我见你笑得咁开心。 系啊，头先咪后先同阿大班。 原来你讲咗个咩咪后？ 我咩啊？ 唔知你啲咩讲咩？ 系啦，阿通， 系请讲。而家影咗我件红衫啊！喂，系啊，点啊？ 我仲有件蓝衫嘅，有人帮我攞入嚟，等我换咗佢，就影嗰张相啊！ 咁啊，德哥又要准备影相咯。 知道，帮你攞， 系咪红衫？ 你成日帮啊， 帮阿边个？ 阿清啊， 系 阿丽啊， 哦。 咁而家我哋風波，你有冇提啊？我哋都要like嘅，11513好似係嘛？11513，係啦， 咁啊呼籲下， 咁使唔使呼籲啊？ 呼籲下大家就俾啲like風波啦，不過好行貨喎，你講得。 之餘亦都唔可以忘記俾怪獸直播室嘅，最唔公道就一樣嘢， 哦哦，點啊點啊點啊。 like唔like真係冇乜所謂。 卢汉好唔好听？卢汉都OK㗎，我就唔系集集听，我听过几集，佢将时事捞埋落去乐坛嗰度又播啲歌。点 解like咁少啊？你冇去推 啊？咁所以你又要。 帮人推一下咁样，唔系讲真啦，其实我哋成日讲话推销啲like，叫大家like咧有个作用嘅，真系，因为根据吓 Facebook IT 人嗰边透露啊吓，逢系啲like啊，成日佢嗰个扩大嗰个范围好大噶，会。 等人哋完全唔認識我哋D100嘅人咧，可以接觸到我哋，所以一定要俾多啲人聽，呢個我哋最終目的嘅。你話 like 唔 like 幾多呢個係講下笑啊，數字遊戲啫，不過作用好大㗎。今日你做幾多show啊？兩個半， 兩個半，你唔係做開心啊嘛？開心係11點後入。 你 就係做劇啫嘛？係劇同埋網上情。 哦，咁你做一個鐘㗎嘛？ 唔係，都有埋網上， 仲有記者傳奇。 做三個，即係三個環節。 係啦。 其實都坐進來了因為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今早討論的問題阿Joy今天病了本來要唱歌的但他今天病了所以你要提阿Joy 我們會放一張詳細的節目表上網上Facebook 還有海琪杜汶米還有陳永業還有最長的節目時段你都沒有說徐森還有大班唱歌星期六至九有什麼節目星期日的六點至九點黃金的旋律我是吳嘉年 星期日我們總共有七個音樂節目還有聽歌我沒有記性還有聽歌學華語我沒有了那個我沒有了我們有七個最好音樂節目不用試了到時候我們開了新台自然就有了不用聽眾就 求求你放過我吧還有開新台當然是靠多些這個支持各位自己有不是我一人做事也有通識不懂啊我對這些真的有些陌生啊通你試試找七你做事你做二我但你經常都做時間問題好了我出去錄你的警察人魚大班一會兒德哥催我好了好了駕駛車各位請跟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多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 游青源春到爱都是正都日日都陈淑庄口沙发阿通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游青源陈淑庄阿通怪兽直播室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不可能取締劏房戶踢出街這件事我覺得是不人道的申報除了利益之外亦都應該申報欠債因為如果你一申債可能會受到很多壓力劏房如果它是合乎規格的很難說要取締怎樣能夠將它正規化 风波旅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梁家权早晨早晨九点十一分早晨早晨在九点钟新闻之前就刚刚讲紧这个就住ICAC根据这个释义及通缉条例第84条就新闻材料申请 交出令向高等法院申请要求商业电台和阳光时报就着访问刘梦红的资料交出你认为有什么问题呢 我認為沒有問題，問題是因為是依法辦事，在法律上沒有問題，因為法庭都批出手令給他，顯然是根據法令，如果批准，現在要開庭，大家都在找律師，可以開庭。 第二件事就是你剛才說我們的矛頭是針對梁振英和這個 我很開心，我想說一件事是有，為什麼呢？這個私心也是公心，為什麼呢？因為在之前我們大家都很期望，熱切期望和觀察、期待 ICC就著劉夢熊事件是不是不採取行動呢？ 今天走出來嘈冤巴閉那班人，亦都是同時我見到平時都有以訛那班人說，是不是梁振英現在隻手遮天蓋住了劉夢熊那件事，而劉夢熊那件事又牽涉到賄選的嘛，因為答應給官去做的嘛。其實我們都想他爆多些料出來的。不是啊，這個是出於公眾利益和公義嘛，你一路就說什麼時候拘捕他，什麼時候 是不是不了了之，很多人真的這樣想的，昨天之前，但昨天ICC終於走出來了，證明一件事，他是就著這件案，是積極進行調查的，可能去到尾聲，可能拿完資料就去法庭了，所以大家是不是應該用一個較開放的態度看這件事呢？這是我的看法。在這一刻，大家對劉夢熊、梁振英 有某程度很大的反感，但如果換轉不是反感問題，這不是反感問題，的確是有人去報案，有人報案亦都說了一些事是涉及賄選犯法的，現在是進行調查，所以有足夠的資料才可以拿去法庭，將這些人給大家一個公平的審訊，這些料可能 可能這些資料亦都有助劉夢熊，即是所謂被告人洗脫罪名的， 可能off air 即是訪問完之後亂說的，給你一些資料你就爆一下，你喜歡爆就爆吧，不出奇的，可能有這樣的東西，我不知道，只是這樣說，我現在舉個例子，這些東西辯方都可能拿出來說，喂，我個證人，我這個被告人 其實早跟我記者說了，你寫劇本給我讀的，我照讀的，有這樣可能嗎？如果說可能，有個情況就是記者變成，你想說你想說一件事，想說李柱銘，例如林老師牽涉到某些案件，你心理上如何呢？ 劉夢熊就說我都想去爆料，或者對他出來查查梁振英怎樣怎樣，會不會因人又而異呢？就是不好，千萬不好。如果李柱銘是犯了法的，我不管你那個叫李柱銘，民主之父好什麼都好，他要根據法律進行調查，不可以因為那個李柱銘就不去拿的，一樣去拿。 拿了資料出來可能還李柱銘清白，如果用你的情意結，李柱銘是好人， OK， 這是一個標準，如果拿到資料出來可能根本李柱銘都不是這樣說，還他一個清白，所以對事不對人。有人問如果他來D100要守夜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如果有法例我一定要守法。 但是有一件事叫做新聞從業員，亦都有一件事可以誓死，有一個操守的嘛，你知不知美國有些記者因為contempt of court，即是所謂藐視法庭，不肯交出資料，自己再坐牢。你有沒有這麼偉大情操呢？作為新聞從業員，我未遇到。什麼叫誓死保衛新聞自由呢？ 為什麼要誓死保護消息來源呢？一來是那個從業員操守問題，二來就是有個反後果，如果你個個有什麼事我就對消息來源出來，哪裡還有人敢給你，法庭是把關的，問題就是你要有足夠的理由，你才會批的，不是人去拿都批，當然如果我們對法治的制度，對司法制度 沒有信心就什麼都不行，這個就是所謂的後政後，就是那個什麼後政後，就是那個梁振英做政府什麼都不行，就這麼簡單，你做什麼都是死的了。但問題是我們要相信制度，如果沒有制度怎麼辦？有一件事很尷尬的，所以這件事大家引以為戒，當你跟記者做訪問的時候，千萬不要信一件事叫off 第二沒有任何的off record，所以我沒什麼朋友，你一就認識，你一就認識了機器，你要跟我訪問，我會問你現在是不是在錄音，你現在是不是在錄機，OK，麻煩你，如果你要有些事想off record的，我要關了機，那次為什麼現在我跟有線交惡，你記不記得，他有個瘋的記者走進來，衝進來DBC直播室，要跟我做訪問，我說沒所謂，你就訪問咯。但我問現在開機還沒，他說現在在試，大家先談著，他問我的問題，我在罵他。原來他撈了機，他還要讀到這個人，做了微波傳送，回去那裡，我當然搶你餅帶啦，我當然生氣啦，大哥。我又覺得這些是事先大家有個協議咯。 所以這件事帶出來就說你要記住一件事，沒有任何的off record，最擔心現在廉署想拿的東西大家都清楚了，這個李慧玲那個什麼從晴朗的一天出發訪問這個什麼劉夢熊是直播的嘛，你可以在網上聽回重溫，所以五月份其實廉政專員公署其實證明一件事，直接極 查的這件案，五月份已經去商台問他拿料了，商台就很簡單，就上網聽，因為放上去，這個都是將來我的回應，上網聽很大佬，你想問我拿，但是年紀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就不知道還有沒有一些譬如off air，譬如我們剛才說30多米講的東西，在訪問期間那個小時裡面， 他可能拿off air的東西，以為有沒有，以一般來說我以一個專家證人身份作證，一般我們做這些talk show，off air是不錄音的，off air不入，但他都要問的，但其實他這次這件事不是針對商台，他是針對陽光時報，所以我們在9點半之後，我們會找回陽光時報，我們其中一位老友記，余文，余文就在陽光時報做執行編輯的。 喂，他很多做文字訪文是很多稿的嘛，你明白我都知道的，他現在就想拿那些，其實項莊舞劍自不在，自在沛公嘛，那沛公就是陽光時報，陽光時報，不過他已經有背後的料，兩個都拿， 這個就肯定很多料的，因為文字傳媒出來的版本，還有還有你記住陽光時報出的時候都有個傳言嘛，說這篇稿本來他們都要考慮出不出嘛。 是不是全部出？現在就有個懷疑，究竟是不是你全部都要出了？可能還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幫助到廉記將這些疑犯繩之於法，我們要有這個信心。如果我們今天對為什麼我們要誓死保護香港核心價值，就是我們相信有個司法制度， 我們相信好在有ICAC， 如果你說他是東廠西廠的，那就什麼都不用信了，我們就準備移民就可以了， 回大陸好過，起碼大陸我有錢可以洗得鬼推磨，香港不是，你有錢都不行，還要梁振英聽不聽你說，如果人治的話，那不是公道，如果公道的有個所謂的level playing field， 現在一個極權國家貪污的國家，你給錢就行了，你叫做一個制度，你有錢大了，這樣的制度是會因人的改變而有些轉變，所以傳媒是應該有一個監察的角色，所以我們不是要一件事，我們不是要負責監察的角色，所以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喂，你 ICAC 你要給我們一定要看到一件事，一定不可以閉門審訊的，這個一定不可以現清白的， 這一定要是一個公開的審訊，我們要看看廉政專員即是廉政公署拿些什麼理據出來跟這個法庭申請這個手令，申請他交出來，這個不是手令，是一個交出令來的嘛，看你有沒有足夠的理據，如果沒有，法官是不是明鏡高原呢，是不是拒絕他呢，say no呢， 如果這個案例拿了最好如果法庭宣佈撈的話他連法庭的證據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們大家都支持的為什麼我們不用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我們有一個情意結的我們有誓死保護來源誓死保障所謂什麼新聞自由但與此同時現在這個人走出來去不去ICC報案有些人說我幫你查案我幫你這個都回答了 我現在要拿證據我現在要拿證據我不可以你是不是接受一件事我就倒轉頭問我現在假設一件事大家是爭論我扮演一個反對的角色當然我現在肯定是我站在雞蛋那邊你的問題就是如果你說什麼我現在記者如果淪為一個執法機構或者司法機構一個檢控人 我想問你一件事你信不信電台通過大氣電波也好通過互聯網也好說話全部是真話你信不信你看到雜誌報紙登的故事全部是真相的100%我被人訪問過100次就住DBC事件我講了4個小時出來的不是真相的全部是假的如果有一天我告他的時候我沒有錄音我被人訪問 我都會要求他交出那錄音帶證明他有誹謗我 我問你是不是協助辦案 從這個角度去看不是這個是你針對那個傳媒機構和你之間的糾紛好了譬如明天有張報紙訪問你你就說鄭經翰什麼什麼什麼我都要知道你是不是你說話全部我跑來找你負氣你說不是 我有發報的事情因為對於你的聲譽影響是我發報的程度譬如我沒有公開出來的事情對你沒有影響有個訪問了殺人犯說我殺了20個人藏在哪裡你是警方你去不去查現在有個瘋佬通瘋了被大班玩到瘋了接著上去接受訪問 說他是serial killer 連環殺手在過去當警察連殺了五十個人你去不去查他又說了我告訴你不要說出來西貢哪裡埋了屍你去不去拿資料 這個又不同了你這樣就爭辯了大哥我頂你不順了這個又不同你跟劉景思有些相似我不喜歡你找劉達強和我比不是的我覺得最重要是我們要相信法庭如果法庭是 我們相信司法獨立就是我們一定要珍惜保護我們核心價值其中一個我們有司法獨立我們可以放長雙眼看法庭審批嗎現在我們已經有個假設這個例子是多餘的不用去法庭申請即是說將決定權放在法庭那裡我們如果相信香港高級法院仍然有司法獨立的話低級法院我就不相信了 高級法院我仍然相信我仍然相信是有獨立的有些人說全部都是梁粉由梁振英任命大班還相信ICAC嗎你天不天真 ICAC的編制好像我 記憶所及有8000人 8000人都是梁振英請的 他委任過阿頭和他執行處長就已經很重要了 如果你相信他可以隻手遮天你看看梁振英有一個史勞頓歡迎爆料我們電話是1877 1833你經常都1872你好像還沒說881 說了10年 1831 138 再打我手提电话 949-5-1997 你报料给我就行了你有事捞顿我可以照你 OK 我們有個傳媒機構還有做什麼現在有了昨天在街頭籌款你喝一喝就立刻有個數字給你籌款只有五十八萬街頭籌款這麼少這麼可憐不過原來還有今期的不是黑期機構籌款可以在八月進行希望可以有二百五十萬至今還欠六十萬長者安居協會的員工會在八月盡力完成目標你如果要完成目標你就不要經常找升級義工出來就可以了你再找多升級義工出來那些不是升級的義工就走了那些才是人多所以我做主席就一定要秉公不是撥亂反正我再一次多謝<笑> 昨天為我們長者安居服務協會那2000個義工賣旗的義工汗流甲背烈日當空為我們怎麼你要摺背我的甲我不是寫個字三甲擺的甲怎麼讀讀摺你那個有柱心邊的我那個是三點水三點水就是流汗的意思不是黏著 黐住咁解我都唔黐㗎嘛而家穿咗衫唔黐我唔着衫唔黐大佬你真係汗流折背汗流甲背係兩個唔同嘅字你第一次講我已經唔講㗎啦仲有咩雲身做解呀你唔使笑<笑> 不是說道理了我覺得我最開心就是說我要看就是說這次對我們的法庭對廉政專員公署是一個測試你好了讓你拿了些東西之後你說我沒有證據的我不告林夢熊和劉振英的那就糟糕了我現在要放長雙眼看你一步一步去做 做完之後你要向公眾交代其實我估一估他為何這次要去法庭那裡呢 因為上次04年那次 他一來到就立即搬走一些東西但是傳媒機構立即因為我當時在其中一個傳媒機構就立即申請禁制令是不准他檢閱他拿走了的東西封了他先直至法庭是有個裁決 到最後他要原箱交還不可以看裡面的資料 當然他拿了一些帶在TVB裡面亂帶交還 意思是說不准看你不可以在法庭未有判定之前所以他這次就反過來先向法庭那裡拿了一個交出令我看的東西未必是對的我都要說一件事一己之見我個人的意見我可以有不同意見 當你所有人都認為不對的時候我認為是對的我個人意見我未必是對的我都說明了我不是一定是對的但是一定要給不同的意見我們聽眾去分析對嗎通早晨啊麻煩了同事汗流折背懂不懂讀啊真的不懂我剛才聽到讀個甲字是吧哦這樣汗流折背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30分这分钟继续又话通话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湾仔道路至道向返红兴道方向近呢个湾仔泳池嘅一段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嘅话同时影响到红兴道嘅车辆唔能够左转入去道路至道嘅塞近车各位麻烦一下忍让多一阵啊唔该晒你哋 好啦，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咁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咧，好远嘅龙尾啊，短翻好多啦，其实啊，咁过咗维园落桥位啦，另外。 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继续去到管道口，暂时无需要拣封字的。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排返去临时街。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哇呢边突然间增长去到果栏嗰边㗎，可能闻到啲榴莲香味啦。另外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思瑞同埋大澳新隧道出返九龙呢，咪只係收费广场车多啫。咪最近西贡区有好多爆窃案啦。咁係点解呀？因为嗰啲西贡独立屋啊同埋村屋啊爆窃案突然间飙升。咁有报刊记者就发现啦，原来呢check嗰啲案件啊，嗰三十几宗案件全部都喺西贡啊沿住岸边嗰度发生㗎喎。通常都系大网仔啊、白沙湾啊、濠涌啊、银线湾啊等等嘅地区啦。咁呢就话可能佢哋呢系咪即时做完犯案即时沿住个快艇走啊，嗰啲可能大飞细飞咁啦。唔怪之啦，每次呢 case 呢警方即时会摆呢啲路障截查都冇结果喎，可能已经坐船呢逃之夭夭啦。咁警方就话高度关注，咁呢会喺呢啲咩名人唔系应该名人啦，应该啲咩爆窃热点里面呢加强海上巡逻，咁希望佢哋呢一网成擒咁样啦。依家权哥，你都住过西贡？ 我冇住过西贡，但系我系都比较熟悉西贡。通常咧喺银线湾对开远少少嗰度咧，系有架水晶轮咧，系经常都停喺嗰度， 摆咗嗰度嘅。 系啦系啦，咁就日夜都喺度嘅。 系吓，当一个 咁，同埋佢哋会交更嘅。我唔知系咪因为嗰个位咧系个水道嘅要塞嚟， 所以就摆住枕咗喺度啦，即系等于可能弥敦道啲金行，梗系一架警车摆喺附近啦，提得到吓得啦吓，咁可能水晶上边特别丰富。 喂，呢个摆警车喺金行附近咧，系喺呢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嘅。 计夫， 其实只不过摆个司机喺度噶咋， 咁就唔讲啦，呢啲好多嘢嘅，想当年金浦江咧，一上昼就企四个钟，下昼咧有时唔使企，必要时唔够人手咧，又要企多四粒钟，咁至收得工啦，都好阴功噶，真系汗流咩背话啊， 战背啊，细路。 好，汗流唔知折背好，夹背又好，夹背又好啦吓，好啦，咁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厚脸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做好呢个临时房屋先，因为一定有一债会走出嚟。咁我唔想由一个差嘅劏房搬去更差嘅劏房。 随便咁样去撤销呢啲措施，或者俾社会上、俾市场上感觉到政府系软化啦，我哋唔再系重视嗰个楼市稳定性嘅时候咧，可以想象个楼价系会再一轮咧。是会有大的波动。 指引归指引，最终来讲都是很依赖这个受政治委任官员自己本身呢，他有这个足够的警觉性，主动这样呢是去提出这个申报或者是汇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经翰、梁家权， 早晨，早晨啊， 早晨， 9:38，又翻翻嚟风波里的茶杯。我拍档咧，今日咧就叫做梁家权，梁家权就八搭嚟嘅。啊，做完呢个节目咧，一阵又去做呢个叫做开心快活人，跟夜晚又做呢个马拉松。 系，点解你成日都将嗰段时间做夜晚嘅？ 挨晚， 挨晚系啦。 不叫夜晚叫什么？我五点钟起身就到了夜晚，五点钟不是夜晚。你想我几时叫夜晚？你真是啊。 人家天文台有个日落时间的 嘛。这个 ICC, 我就有不同看法，不要紧，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而已。 我希望盡快拘捕林夢熊和拘捕林鄭英的天下太平我只是一個主觀意見現在很難的因為他自己推出的指引都對他自己沒有用不是當時這個劉夢熊第一他是一個選委第二你說如果你選到特首你給他官去做你給他做行政會議這個就是利益輸送這個不是他選的還有他說你扯大炮 何俊仁當日要求澄清那件事是沒有三個專業人士的即是他房屋的僭建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件事一定要查過水落石出要是林夢熊亂說要是梁振英大鑊大家對政府完全沒有信心以前幸好有ICAC現在最好幸好沒有ICAC 現在有人說連ICAC和法官信不信得過都是一個問題 大班現在宇文在電話裡面 好啊,問問有什麼料,想不想去坐牢 早晨啊宇文 宇文,是不是你訪問林夢熊的大班是你除了登出來的那幾千我們如實登了全部登了 是啊,全部都登了 一個字,你應該是逐字紀錄來的 是啊,真的是逐字紀錄 因為我們知道比較重要所以真的逐字紀錄靜雞雞不要告訴我你告訴我是不是真的跟台一樣上網看就可以了我們看書就可以了真的是一個逐字紀錄來的是啊真的的即是有文不錄有沒有那些off record的東西錄了音 通常都是會的即是你接他或者送他走的時候電梯裡面有些東西說一下那些有那些的嗎那些食家有的那些食家說今天這些蝦餃好不好吃那些有的不是啦你食家說什麼食家你做訪問譬如說招呼他來接受你訪問 未坐下之前閒談之間有時候都有料的那些沒有一來就來的我們很直接完全沒有off-record的事情真的沒有問題就是現在你都不在陽光時報做是啊其實關不關你事這件事會不會牽涉你再來呢 這件事我沒什麼關係的但是如果 ICAC拿到法庭的交出令 即是申辯有無效其實問所有材料是要拿你的筆記或者你的錄音帶雖然說登出來但他也要拿原始資料不是有同事有記者去做的還有這件事是那個公司 其實我覺得現階段,你好像香港媒體不是第一次面對這個問題,2004年試過,包括過往,星島、蘋果集團,鬧到這麼大件事,這些往績其實有得數的 我覺得ICAC這次做法是很不適當的一個做法, 因為之前我還沒離開公司的時候,他都過來問我們 提供相關的資料, 即是他都是五月份的時候跟你拿過的,即是你們拒絕了 我拒絕了我那時候拒絕了說你跟我們的律師談所以現在他就向法庭申請要你交出來沒錯他是按他的position來做的那他就是依法辦事我的看法就是沒錯他依法行使法律的渠道現階段都可以的我覺得沒問題的看法庭怎麼判沒錯好啦多謝你宇文謝謝宇文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以我唔系嗱，因为我自己做传媒出身咧，紧即系虽然我哋相熟啊，但系咧我唔信咧，即系行出行入咧，唔会讲， 你冇乱噏嘢。呢个系呈堂证供嚟嘅，唔系事边要你讲，喂，费事走嚟呢度问我哋啊，喂，大家呢个系笑咩？咁我咪大镬 啊！一定有嘢嘅，你冇理由无端端笑嘅咁， 笑到嘎嘎声，咩事啊你？啊，你同宇文有咩关系啊？你同阳光时报有咩关系啊？你同呢个刘梦红有咩关系啊？啊，你同呢个梁振英有咩关系啊？哦，关系深远咯，有梁振英念念不忘。早一个礼拜前还在骂我我才知道 即是不用看的了你拿什麼都是給那本周刊給你所以大家是武斷的現在廉署根據法例去法庭申請法官當批准了他可能結局是這樣的然後商台就交了一柄重溫給他 接著商台就交了一柄重溫給他拿去聽然後到這個語文那邊就交本雜誌給他拿去看結果可能是這樣的這個就是最重要看傳媒機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東西是對那個案件是有影響的資料你收起來了你不交出來這個才是關鍵但傳媒機構不會知道那些資料是不是對案件有影響的嘛 可能有個朋友我講有個朋友就跟我記者你知道有人大口的了其實我還有很多資料未爆的還有什麼呢他那次說要搞到大班沒得開咪可能那些東西的嘛還有九龍塘的洞我怎麼知道喂有個吹水鵝給我的 可能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問題不過現在最好笑的就是這些很簡單的政府要你如果法庭判你交出來你就交個資料出來逐字記錄又或者是重溫帶這個不排除這個可能性所以我現在說大家是不是應該用一個開放態度等一等法庭不要大驚小怪你現在被我convince了嗎不是 那你繼續說你說應不應該還有什麼料還有今天蘋果最一時惡惡的人家在說這些傳媒的言論自由還有你看看所有頭條但他的頭條不是這樣看看現在今天的頭條如果大家可以我可以跟大家彙報一下今天報紙香港報章的頭條就有些什麼呢這個大公報 就用這個高官申報作為這個頭條東方日報就劉夢熊夢熊有難明報都是夢熊訪問原材料成報歷屆評判不乏政界人士考政治時事美後有腦成報那些就全港銷量最高的了七月十四的時候笑什麼你<笑> AM730長策會研究白田村安置劏房戶信報銀行股價升居屋營私樓中國日報香港版 Islands Dispute Hammer's Attitude 頭條日報難船保釣高危星島日報揭潤電煤礦交易爭議內情賣家商業糾紛野追擊文匯報官員申報 都是大公報那種,那種頭條 包括親友太陽報醫委會9個成員插兼職法律顧問 都市日報新招規管不限特首 經濟日報獨家住宅改酒店月內否決4宗 爽報7月33宗入屋爆竊 懷疑有海盜 南華早報6 baby formula companies finder for price fixing 情報羅湖關口奶粉兵團搶貨內地奶方商報中國開出反壟斷最大罰單英文虎報 accused the boss hits back 申報陽江時務日本高院逼商台楊氏交資料蘋果日報最厲害 要少男少女格鬥,穿泳衣,護笑身材 偽褻夏令營導師被捕 是不是讀偽褻? 猥褻 不是讀猥,今天聽香港電台新聞不讀猥 我是讀猥瑣的,我知道 但香港電台讀新聞,正音 他是猥褻的讀猥褻,我正音 你又何文會上身? 你以為我不懂漢流? 接背嘛我就告訴你猥瑣和偽褻和偽瑣是不對的所以正音是誰負責我信了黃庭之 他們喜歡讀什麼讀什麼約定俗成那件事其實這些所謂夏令營和這些所謂叫做motivation即是所謂刺激或者激勵自我這些課程其實很嚴重 我們小時候說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叫做Carnegie有個課程格內爾即是你已經我那個不是你那個年代然後很多這些課程然後有這個Life Dynamic有很多不同的課程來來去去都是用那種軍訓式 就要將你折磨摧毀了你自我重新再建立一個新的自我重新建立然後大家就在激動你那個激情出來由喊現在有不少的保險公司那些都是開工之前要這樣喊一下的我當時做百樂門當時做CEO真的做大班的時候因為你又要申請那些ISO那些東西 就找了一個顧問回來又搞這些課程又跑球走火炭我都沒有我說不要搞那些東西這些全部是多餘的我告訴你有一件事就是文革其實最厲害就是毛澤東搞這些東西當年文革就要你自我批判其實你那些AA也是戒酒那些東西 還有那些其實這個宗教那些見證就是你要每個人站出來講自己的事當年的文革毛澤東就是要你這班人自己有自我批判檢討演變成為批鬥清算其實這些課程全部都是我建議家長不要讓小朋友參加 他們包裝成自我增值或者是一種心靈的培養心智不成熟的就不可以讓他們參加因為我有一個好同事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在加拿大讀完大學回來在一間六星級酒店做過 跟住嚟我公司做。當年啊。嗯。私人唔好講邊個啦,我講啲係錯㗎,酒店可能係差館做㗎,所以唔好諗邊個啦。OK,我令可能係所謂啊,我頭先已經個腦一路盤算收窄咗個範圍㗎。諗啦,你唔識㗎,OK。去再參加個Live Dynamic。上面就搞到神經錯亂。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這些課程尤其是小朋友不好你進去警校你如果看那裡你看美國那些戲那些軍校那些不斷說粗口罵你所以你說警察不說粗口你第一天警校已經被教官用粗口招呼你先罵到你體無完膚這些是一些心智成熟本身是一個很 頑強的人才可以接受這些課程所以我就不贊成小朋友尤其是讀小學、中學那些就不適宜參加類似的課程第一當你甄選這些課程的時候最重要呢你還要呢是看一下導師本身的資格你有沒有一個專業資格不是說是人都做得的 譬如美國那些是自己要考一個diploma 一般來說這些應該是心理學家或者社工甚至乎你起碼有些專業資格如果那個人沒有專業資格沒有任何訓練的你就送個小朋友去給他教飛是很危險的 所以當日我在DBC的時候,麥潤壽搞那個永不放棄同學會 我是很擔心的他現在搞永不放棄同學仔 我們搞的,我在那時候搞同學仔,他問過我 其實我和Morris是很擔心的 因為第一,如果有什麼事 公司有什麼費用這就是一個法律責任但我反而擔心如果影響了小朋友我是會覺得罪大惡極的難辭其咎所以我是很擔心的你明不明再加上李麥潤壽也沒有一個專業資格當日如果被人告的時候是很重費的不過幸好我不是說卸責馬潤壽是他自己搞的 他有一個叫永不放棄同學會是他自己註冊了的就是Never Give Up NGU的機構叫做我是很擔心的不過他作為我們節目主持人他在港台我就見到他在港台搞了這麼多年起碼沒有出過事 他請過我去講座 我都有一個所謂calculated risk 即是一個計算到的風險評估過既然搞了這麼多年在香港電台 你來到我那裡要搞 我只可以支持你 所以當時DBC是一個贊助機構 但我都收到有家長電話說小朋友上了兩天堂之後回家哭之後要看心理醫生我很擔心總之我不停說如果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 我見到小朋友鼓勵一下他最終現在希望沒事了我都很不安樂所以你說這些今次這個更化學是一間補習學校的所謂教育機構你介紹一下蘋果張放在頭版我初初覺得有問題但是我想想這件事牽涉到小朋友尤其是現在暑假個個望子成龍啊 在市面上很多這些信義成要是好要是不好如目混珠他這樣登出來我想又值得所以我都不出聲了不如我簡單講一下這件事 這個機構叫做基因教育是由吳烈輝和他的太太黃婉紅開辦的聲稱是一間 教育的機構以訓練未成年的青少年突破自我認識潛能為名舉辦索價挺貴的7200元四日三夜的訓練營不少中產家長甘願貼錢給別人教仔 每次收20至30人左右 就去柴灣鯉魚門度假村舉行訓練營家長向蘋果透露 訓練營裏面的詳情 他說他的兒子是12歲 12歲讀中一初初參加第一期未見兒子有問題於是報讀暑期7月份的第二期獲得半價的優惠 即是3600元 他說換來一場噩夢兒子回家之後 李太就發現兒子為何手腳瘀了頸部又有瘀傷的痕跡 追問之下,兒子才和盤托出 營裏面有一個打功夫的環節,要求學員對打 兒子和部分學員原本打算歇著來打 誰知被導師指不夠落力,要求他們繼續打,持續要5分鐘 除了打之外 要求那些學員穿著泳衣泳褲之後還有一眾少年少女大字型站在那裡被人鑑賞他們的身材和指著肚腩來恥笑另外有些報道說他們模仿一些自俗的動作這樣就糟糕了還有一件事這兩個人被人拘捕了兩公婆 朋友狼狽為奸夫唱婦罪問題就是說你去好識去市場這件事他收得貴7000元對一般打工仔來說是貴的當然貴啦四日三夜那個人的心態便宜沒有好所以他的定價是很厲害的這簡直是一個局沒有一個專業的訓練 影響小朋友將來心智的發展所以千萬不要亂參加這些 課外活動，其實最好就是親子自己帶到周圍去， 去旅行， 就好像你帶你的兒子去旅行，不是個個去得的嘛，那你就在假期裡面，在暑假裡面，第一給一些空間你們上網打機，給一些書去看一下，跟他聊天，跟著星期六星期跟他去一 街，聊天這樣重要一點的，那就不要隨便參加這些，你起碼要了解一下那個機構的背景和所謂導師那個資歷是怎樣的。不過你說得對，他開到那麼高，人家會覺得咦，這是好東西， 你夠膽收嘛，人收三千你收七千，聽新聞啦。 他的做法極不恰當，擔心傳媒機構會變成協助執法機構執法。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陶謹申在本台節目說，如果廉署是要求取得已經刊登或播出的新聞材料並沒有問題，但是擔心廉署是希望取得更加深入的背景資料。一架的士和一架輕型貨車在紅磡海底隧道的管道之內相撞，一死一傷。凌晨大约4:35，一架的士沿住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期间同一架往九龙方向行驶的轻型货车迎头相撞，32岁的的士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41岁的货车司机亦都受伤送院。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下个月初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双边会面，但仍然会出席下个月5-6在圣彼得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俄罗斯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失望，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认为，美方这样做显然是与斯诺登事件引发的局面有关，但这个局面绝对不是俄方造成。乌沙科夫又认为，美国至今仍然未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埃及过渡政府宣布国际斡旋埃及政治危机的努力失败，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外交努力的阶段已经结束，埃及将会进入解决危机的新阶段。声明又指，穆斯林兄弟会要为斡船失败负上全部责任。过渡政府总理贝卜拉维呼吁穆尔西支持者结束政座并且散去，强调政府清场的决定是最终以及不可逆转。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那一区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的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山竹集结在永珍东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的10:04，这分钟继续有阿通亚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不睇返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呢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嚟移动酒店㗎。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呢回复返正常嗰隻㗎啦。暂时未见车龙㗎。咪西区方面，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呢车龙都短好多啦，只有去到嘉悦广场㗎啫。咪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有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就女童军众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亦都车多噶。新界区其实到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噶吓。啊，琴日有宗交通意外消息，就想提一提大家噶吓。啊，呢单咩消息咧？唉，有一宗咧就怀疑系顶包事件啊。话说咧，琴日一个女子咧吓，啊，一名女性啊司机啦，咁啊驾驶一架名贵嘅房车，咁啊去到屯门嗰度咧，就同架的士相撞啊。咁佢老 公就落埋车同个的士司机理论谈判啦吓，点知呢个时候咧，哇呢、這个女司机即时开走部车走、啊，哇个的士司机梗系觉得唔妥啦，即时捉住呢个男子，即系呢个女司机嘅老公啊，同佢理论喂讲赔偿嘅问题哇吓，啊但系你讲讲下啊，佢又唔肯赔，又唔知点样啊，知唔意对咁样啦、啊、吓，事后呢个的士司机唔系话啦，都系报警稳阵啊吓，乜、啊、报咗警冇几耐咧，啊嗰、那个车又去咗边啊？之前一早走咗啦嘛，个女司机揸咗个名贵房车溜咗去啦嘛，但系咁啊，奇怪奇怪做咩咧？稍后有名男子司机就揸架车翻嚟现场，就话啊，头先系我揸车嘅，我撞你噶，的士叔叔。唉，呢、這个的士司机你唔好你啲当人傻咩？系嘛？明明系女子，点会系换咗男子啊？梗系呢个男子涉嫌啊顶包，那个女司机梗系有啲问题啦，系嘛？好彩亦都有途人做证啊吓。咁警方事后拘捕咗佢，妨碍司法公正啦。唉，真係唔好咁傻啊。唉，就算咩原因都好，千祈唔好搵啲咁嘅嘢搞。妨碍司法公正好大罪，唔係讲笑，判监机会非常之大㗎。好，切勿以身试法啊。揸緊车各位请緊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D100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好怜悯 ，Show mercy to all。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啱啱读中学，妈咪每日都会为我准备饭盒。 朝九晚九嘅工作，忙到连食晏都唔记得。 我居然因为同学俾我汉堡包抌咗妈咪个饭盒啊！平 时叫做咩名咧？我全部都唔记得。 人大咗，可唔可以用100个汉堡包换翻妈咪个饭盒咧？ 妈妈，你嘅说话我记得，我会努力噶。 开心快活人，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我们的故事道出人性，寻找健康人生价值。 我们的故事环节由 Demeter 同欧盟有机认证的保证，100%无添加糖同人造色素，不含防腐剂的 Mogi 健康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对冲人生路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呢个星期日，钱志健请嚟和平占中秘书处义工陈玉峰 Melody 同我哋讲下低调通缉、盼望同埋占领中环。好歌听出耳由，话题激发心灵。呢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3点，对冲人生路见。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做好呢個臨時房屋先，因為一定有一扎人會走出嚟。咁我唔想由一個差嘅劏房搬去更差嘅劏房， 隨便咁樣去撤銷呢啲措施，或者俾社會上、俾市場上感覺到政府係軟化啦，我哋唔再係重視嗰個樓市嘅穩定性嘅時候咧，可以想像個樓價係會再一輪咧係會有大嘅波動。 指引歸指引，最終嚟講咧都係好依賴。呢、这個受政治委任嘅官員自己本身咧，佢有呢個足夠嘅警覺性，主動咁樣咧係去提出呢個申報或者係匯報。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經翰、梁家權。 早晨，早晨， 早晨。 点啊？吓，有啲人话你咧涉于我淫威之下， 唔系啊， 唔敢讲嘢， 梗系唔系啦。嗱，头先嗰个 ICAC 嘅意见，佢话你应该讲多啲。 我讲咗好多啦，嗱，唔系我好多谢大班嗱，因为咧，一向佢做风波咧，就佢讲晒啊嘛。啊，今日竟然肯即系听下我嘅另类观点。 嗱，有个叫 Tony Mac 嘅网友，佢話佢唔同意我，咁啊唔緊要嘅，多謝你噶，就唔應該因為今次調查對象係大話精，就將個保護新聞自由嘅標準降低。嗱，我就話咗，就算我係李柱明，我都係有同一睇法嘅。難道警方就上個星期旺角兩陣對壘，話自己天眼監控唔曬 full picture， 向法庭申請批准，要求各大傳媒交出當日所有相片及錄影，作為呈堂證供？我哋會話。好高兴见到警方认真调查咩咁、我就觉得嗱，如果要拗就好叫做自拗嘅。如果当日真系有抢枪嗰单嘢，咁 有那個鵪鶉很不幸被警察打死了， 是不是應該要拿那些照片出來給大家看呢？ 我問你要不要先？ 你都要啦， 你現在都不敢說不要啊。 看個案，你就不可以拿個例出來說那天兩陣子。我要澄清一下，陳家和說覺得家權在大班的打錯字淫威之下沒有這樣說，沒有發表。其實我很開心，大班給了半個小時我跟他大家交換一下不同的意見，正正是應該這樣，即是說他潛鴨。 接著這位Tony他有point，所以我要讀出來，也給了機會我，很多謝他，給了機會我就是逐點跟你補充。他說即使我們信任法治，法庭會公正不批准這些申請，我們仍然應該譴責這些要求傳媒提交資料action，我是同意的。 如果是Tony所說的，譬如就著《旺角兩陣對雷》或者《天眼》監控不完的Full Picture和法庭申請批准你批准什麼才行，申請什麼才行，那我們是應該譴責的。如果真的警方無厘頭到這樣走去問人拿東西，我第一個罵他。現在這件事不是無厘頭，他就說執法機關應該自行搜集證據，不應該開始先例要求傳媒替執法機構搜集證據。 不是要求你去協助搜集證據，我要咬這件事，證據掌握在你手上，不是搜集。現在你唯一一件事，這件事就是憑劉夢雄一己之言。你記不記得大家記不記得剛剛才罵完ICAC，李鵬飛出來說，你不告，張震遠都沒有來問我。 現在就是要去走找李鵬飛，你又說找李鵬飛就幫他協助調查，如果要爭論同一標準同一把尺的時候。但是有些不同的，我現在說明我一定要討論，傳媒本身，李鵬飛也是傳媒，他在罵人，他為什麼不來問我拿資料你就說不告，張震遠， 他願意提供資料，李鵬飛那個傳媒和 現在我們報紙什麼的傳媒都不同一尺度，如果李鵬飛說我又不同意提供資料，那他又要去法庭申請了。那你又不會罵他了，到時因為那個叫張震遠，當然不是了，你幫我說多謝你，你好像沒什麼好爭論的，你不是怕了我嗎？我當然不怕你了，大聲一點，你平時很大聲，我要說一件事，就是這件事是不同的。 還有說張震遠那件事我也有另外的看法。ICC張震遠那件事就有人去報案，其實好像是李鵬飛去報案，就說傳媒就說有一個銀行家借了1000萬美金，大約8000萬港幣給張震遠，告他以權謀私。現在連記就說 他們認為立不到案，因為這個只是傳媒的報導。李鵬飛就說為什麼你不來問我呢，如果李鵬飛有證有據不用問，為什麼直接拿出來。不過李鵬飛的意思就是說，不好意思，講李鵬飛，打一次。李鵬飛的意思就是說 調查得不夠仔細，為什麼你不來問我呢？很簡單，如果李鵬飛你真的有證據證明到張震遠是跟人借了8000萬，用什麼連記來找你，你自己拿出來說吧，對嗎？但並不表示他這樣叫放生，張震遠他就是就著了8000萬，那8000萬是傳出來的，是傳媒的報導來的， 是沒有證沒有據的，傳媒是引述李鵬飛，他可能查過他戶口有沒有那8000萬進去，對嗎？我們不需要幫ICC說話，但另外一件事不用擔心，現在警方是調查張震遠的，就著商交所，即是我們樓下隔壁鄰舍，對嗎？所以這個也不是一個問題，所以我是有些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就沒有人會懷疑我轉態，所以不用擔心。 但你看到我們的聽眾在Facebook的留言，很高質素，看到他們有一個觀點，就是對於那個信心。 其实就是大家都是讲了，就是根本现在对梁振英没信心，对司法制度没信心，对 ICAC 没信心， 对 警察没信心， 对 执 法 机 构没信心。你近这两个礼拜的例子呢是越来越惨的，对于执法人员呢那种需要不偏不倚是存疑的。 所以就是了，所以你梁振英你做了特首之后或者主权回归之后，为什么现在人成日说以前英国佬好一点呢？就是因为你现在特区政府做这些出来是令到市民丧失了信心，还有你不停在这里侵蚀我们的核心价值的嘛。这个就是个原因嘛。你譬如好像现在警队那样，哇，我很大感觉，因为这排我昨天回家又想了一轮，我越想就越兴，你警察是不可以参加政治集会的，尤其是好像旺角这件事那样，是会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警察不会出动几百人去维持秩序，是知道会有意外或者会有冲突发生的，你休班的警察或者退休前的警察都不应该参与的。 是啊，对不住，你不可以，特别呢是比较多人认识的，你说吓，我哋冇人权咩？真系 你系冇啊！ 你 系 冇噶， 唔系我 讲 俾你 点解 啊？我翻我琴日翻去又，因为呢单嘢发人心性。譬如好简单，李厚成琴日最好笑啦，有现役警察在场，几百个喺度维持秩序执行职务，有休班嘅警察喺度， 私自执行职务， 咪又有好似几百个，起码佢哋讲成过千噶，如果计埋退休嘅。如果计埋执勤嘅，肯定过千啦。如果突然间打起交上嚟，你点警察点可以？我就谂起呢点啦。真系陈突然间打起交上嚟，我问你啊，仲有边个人对会对警察执行职务会有信心嘅？会觉得系公正嘅？你有班休班伙计喺度，仲有啲退咗休嘅大 Sir 喺度，而家起码最大嗰、那个唔系我哋嗰个未现形啦，全啫。佢哋话有高级助理警务处长，有助理警务处长。现 咗形嘅就系总警司， 有起码有个 O 记嘅总警司蔡建祥。我问你点去执行职务啫？唔系你点做啊？都唔会有人觉得你系公正嘅。咁你警察已经丧失咗嗰、那个。那个公道，你明白吗？那个被人看到你是没有立场，没有政治立场，没有这个你是严正执法的，没有徇私枉法的，没有人会信的，到时就数人了，几多个休班警察被人拉了，几多个市民被人拉了，几多个休班警察被人扑穿头，几多个市民被人扑穿头，警察是将自己的公信力呢是断送了在旺角这次集会那里。你咁样谂你就好惊噶啦！你只要嗱，大家匿埋眼谂啊，嗰日旺角就系开片啦。 系啊，我见刘达强上去咧，我已经即系觉得冇啦，即系警队，即系虽然我系好体谅咧，前线警务人员咧喺过去嗰即系由高铁事件以后开始咧，即系嗰、那个应付呢个示威人士咧，系有佢哋嘅艰辛处吓，但系你更加应该要守住中立呢个立场。你不应该这样表态，是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们的人权呢是有限制的、 啊、所以你就害怕，你这样想已经害怕了，你明白吗？咁又有啲听众，我哋啲听众好醒嘅，刘化呢个熟客嚟嘅，佢咁要 D100 所有评论个刘梦红嘅主持俾资料呢，又或者录音啊，点啊？ 你上嚟咯，你上嚟咯，你 唔系仲有一个问题，攞乜嘢啫？嗰啲唔系证据，你都系评论嚟噶嘛？嗰啲对佢完全冇意思噶嘛？佢亦都唔会嚟攞，佢攞法庭都唔会俾佢。第二样嘢我都唔会俾佢。拉我坐监咯，我第一个走就拉我坐监。 第二个系我 拉我坐监，我话我就唔会俾你咁简单。喂，我哋做传媒都有个选择噶嘛？你话要俾就俾噶，我可以坐监噶嘛？我唔俾你，唔俾你拉坐监咯。咁仲有一个咧，就话。唉，大班呢、这个 Tony Mac 啊，去搏我啊，佢专啤未死嘅，点解话证据喺传媒手上？你去拉个专啤翻去噶啦，佢知唔知有样嘢可以保持缄默噶？ 喂，经过咁长时间啊，专啤可能已经幕后有好多人同佢喺度交易紧啦。嗱，呢个我猜测嘅， 拉佢翻系冇用，你最好就系你嗰个成样嘢。 當然你有拉回去有落口供，但是並不表示尖啤比的就全部是事實的嘛，對不對？ 對， 咁你這個又係冇得拗嘅，所以 Tony 你又係睇多咗，睇你係為拗而拗，因為大家你拗我同你拗咯。仲有一樣嘢可以保持緘默噶嘛，我都成日教人噶 ，ICC 係得一招嘅啫嘛，佢拉你翻去開大冷氣，疲勞轟炸，你跟住就要你講嘢，你越講越多，或者多口嗰啲人咧，去到 ICC 死緊嘅，即係我哋啲咁嘅人死緊嘅，你唔講嘢咧，佢吹你唔漲嘅，打你啊，揾本電話簿攞取出嚟啊！即是好似睇 Turn the Four 咁啊，我枪出嚟肥你一脚啊！喂，大佬啊，有权唔讲嘢噶嘛，大佬啊！所以咧 ，Tony 唔同你拗啦，拗完啦，尊重你嘅睇法。我同你有唔同嘅睇法，我同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喺呢件事上边。啊，大家可以深化讨论。电话咧系18311138。未听电话之前咧，今日咧就有两篇文章就讲到警察公信力嘅，一篇咧就信报金针集。亦都是正话我想讲的一样嘢啦，警察唔单止警察，公职人员一定要保持中立。另外咧有一个话，我又系差人又系人民，一个 喺苹果 喺苹果里头来论，写一篇嘢，我觉得都可以俾大家参考嘅。 好， 今日嘅金针集就讲到公仆需中立，两精系有代价嘅。刘达强日前就高举人权法，强调警务人员都有人权，都有言论自由，都有出席集会以至站台发言的权利。其实警务人员以至新闻主任、政务主任和所有首长级人员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早有案例裁定是并没有违反人权法。施伟民法官在1996年审理本地高级公务员协会和三名首长级公务员的一宗司法复核申请的时候，已经裁定做公务员是会丧失一些权利，政府对公务员的限制既合理而且亦都是有需要。施伟民法官亦都引述英国枢密院法官伍尔夫勋爵1993年就一宗香港案件的判词，关乎到人权法的事宜需要现实和合情地处理，而且是需要合比例。在判词的结语，司法官亦都指出高级公务员必须接受失去某一些其他公民都享有的权利，是维护公务员队伍诚信和确保良好管治所需的小小代价。警队当务之急不是改善人手、装备、训练或者检讨指引，更加不是响应刘警司出口挑战现行对警队中立性的规定，而是重整警务人员的人民质素，真正地让他们理解明了严守政治中立的重要性，并且深信维护人权包括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是他们的责任所在。 今日苹果日报一篇文章，我是警察，我也是人民。撰稿的是前纪律部队人员林静。人民追求公义和平等，原不是系警察的敌人，警察的天职由维持治安、侦查罪案，对确保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免受到威胁。他的背后根本的宗旨就是保障人权，一支尽忠职守的警队与人民对人权和公义的追求，本来就是丝毫半点的冲击的。对人民来讲，一支廉洁有效的警队是朋友，不是敌人。而警队里面男男女女的前线伙计，除了制服回到家都只是一个要面对地产霸权、挨贵租、和强国同胞争奶粉，到商场买东西，但是有一半价钱是落在你地产商的袋里面，有交税责任但就没有话事权的一介市民。警察都只不过是穿上制服的人民。对警察来讲，人民不单止是朋友，警察自己本来就是人民的一份子，只是警队是一支纪律部队。纪律部队之所谓纪律，它的特性就是服从上级命令，就是因为纪律部队的工作性质往往是分秒必争，讲求积极的效率，必须防止成员每事问、处处想， 而是直接快速地執行收到的任务。就算有疑问，只可以先服从后上诉。今天的政治现实是上位者和他背后的话事人是好是坏，大家心里有数。好剑落到在不规矩的人手里面，被用在不规矩的事实，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事。当我们将匿在上面的当权者、决策者和不公义制度本应该受到批评，转化为针对在街上的蓝恤衫警务人员，一句又一句警犬，甚至用粗口叫嚣闹这些警务人员，不但只是捉错用神，更加是将人民之间本来不应该有的裂痕撕得更加开。而身受人民俸禄的师兄师姐们，就算大家受到日益增多的攻击，请大家都要明白到，社会上面巨大的怨气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而是这套制服和这套制服所象征的权力金字塔。千祈不要轻易受到这些所谓口中的爱 X 爱 Y 却处处挑动怨恨和复仇思想的人带领着我们走，他们行的不是正确的道路。人民和穿上制服的人民无需在金字塔底下面打，有制服的没有制服的本非敌人，为什么不一起将眼光放在高处，追求你对我一样有的自由、权利和公义的福祉呢？ 警察最愚蠢就是那句的了，将自己的公信力摆上台。我想尤其是这个蔡建祥应该自己回去检讨一下，虽然你退了休，你没有犯警例，你是有权参加集会的，但是以一个这么高级的 O 记的总警司，这个都是 D1 的，即首长级的啊，首长 不是这个， 首长一级。 是 但是当然警队首长一级就不是很高级的，在整个架构里面，但在警队里面呢，因为他是陀枪嘛，纪律部队嘛，他权力是大过甚至大家的 D8 的，就是说那个权啊，行使的权力的，他管的人数都很多的。你明白一个总警司就等于一个警区的指挥官呢？ 是啊，因为警司级已经是需要行政长官委任的。 管几千人的起码。喂，你退了休，你走去旺角那里参与一些政治活动的集会，如果打起交上来，你叫伙计怎么处理？你将伙计摆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将警察公信力，警察公信力一样东西就是中立，没有政治立场。如果你放弃了这件事，警察就没有公信力了。喂，你有政治立场的，喂，你是民建联的，这个呢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是社民联的，这个是人民力量的，喂，为什么要叫一下交，拿支枪出来，你肥我肥你的？有的，不是没有的，我不是开玩笑啊。喂，那个公信力很重要，你断送了公信力。你旺角那天呢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一件事，我也都相信过去在不同的政治集会有一班警员参与，我相信有， 但是不会高调现身， 不会事先张扬，你都不应该。你看连月增他做了什么中央政策组， 他其实是默默是坐在个示威人群里面的， 他都要立刻炒鱿突然冬菇之后过完冷河之后即炒了。喂，所以不要跟我说警察有人权，这是白痴的。跟住有个老友记呢，哎，我哋啲听众系好巴闭嘅，喂，大班你咁差力啊，你唔好俾我旺角搞个集会啲一把支持警察公平執法。嗱，我唔排除呢样嘢㗎喎，支持警察公平執法就係要去公平執法。监警会其中一句嘢就话，我哋监警会竭尽所能就要保持返警队嘅优良传统。啊，类似咁嘅嘢啦，依法办事。喂，我要你依法办事， 其实 支持警察公平执法系啱嘅，佢而家就系唔公平噶嘛。你当然下一句加埋就系、是，你唔掂啦呢排，所以我要搞呢个集会啊嘛。当然有一个前提啦。喂，你而家冇晒公信力嘅警察，而家我要搞个集会，就要支持翻啲警察啊公平执法，而家仲有30,000个警队。30,000人警队不是个个都现在不公平执法吗？所以你说你在这里啊，这个冯振祥就是我知道讲反话而已，你那么厉害你要搞个支持警察啊公平执法啦，我支持公平执法，搞个什么集会，为什么不对？谴责警察 不公平支持执法，行不行？得，我告诉你，冯振祥 是可以的，不過不會搞 因為我們沒有政治立場。 我們真是行公義，還有說真話，浩連文，我們與我們自己有同行。今天節目時間到了，明天的風波茶杯就是林毓華鄭家富主持，拜拜。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